好，大家晚安。那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像 你第一次吗？ 子敏的姐姐子敏这样，对，然后还有那个是冠宇的教会的好姐妹，叫包子嘛，对， 包子 是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明白神旨意。那这个主题其实非常的 popular， 如果你去 Google 啊，去搜寻 How to Know the Will of God。The will of God， 你可以找到好几亿的结果这样子。对，那你搜寻这个结果，甚至比你搜寻什么福音啊、Gospel 啊更多这样子。所以代表很多人，甚至搞不好不是基督徒，都对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对，那我们其实都会非常关注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未来你们会嫁娶谁这样子，比如说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对，那比如说。你会活到哪一天、啊、这可能比较不会关，大家觉得自己很年轻，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那有些人觉得上帝对我们人生计划的蓝图会让我们完全的知道这样，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假设，会觉得哎，上帝对我未来每一步的计划都可以让我晓得。对，那所以他带着这样的预期，但是呢这样的预期又往往会带来许多焦虑，因为不一定找得到啊，不一定找得到。有谁能够很斩钉截铁说我明天一定会继续活下去？ 我相信没有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明白神旨意让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我们对明白神旨意的理解就好像我们在参加一个旅行社的套装行程。那这个行程呢，就是你付了钱，可是呢旅行社却不会告诉你行程是什么，这样你只能自己慢慢的摸索，然后又会担心哎呀，会不会旅行社我也规划到 A 景点，但是我没有顺利到 A 景点，我到 B， 然后呢我的整个旅程就变成次好的，没有办法得到上好的享受这样子。有的基督徒对于明白神旨意是这样子的看法，觉得需要明白上帝对他未来这步的带领，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所以就带来许多的焦虑跟紧张。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思考，到底从圣经里面明白神旨意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如何能够为未来做决定，为未来做规划？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聚集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你，一起来学习我们如何更多贴近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就来引导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种。我们要来看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哪一种？上帝有两种旨意。第二个，上帝的显明的五种旨意。第三，如何为隐秘的未来做决定？第四，避免不可靠、不恰当的寻求方式。好，上帝的旨意有两种，显明的和隐秘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申命记》29:29，请。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有两种事情，一个是隐秘的，一个是显明的。那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上帝，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然后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换句话说，明显的事、显明的事，其实指的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那在圣经里头，你可以发现神的旨意有两种，第一种是显明的，或者说是命令的旨意，英文叫 revealed 或 perceptive wills， God's revealed perceptive wills， 意思就是上帝要我们所尽的本分，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应当为着上帝所遵行的命令。第二种叫做隐秘的预定的旨意，叫英文叫 hidden 或叫 decreed 或叫 sovereign wills， 意思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而且必定会使它发生的旨意，这样子分成这两种。好，那我们从经文里面看会更明显。好，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被卖受死钉十字架，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吗？可是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呢，是还不是？ 还是是？ 是也不是。我们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2:23，大家一起念起。 上帝照着神的旨定旨，先见被人教育，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所以耶稣 被卖被杀是出于上帝全权的旨意，上帝预定耶稣被卖被杀来成就救恩这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一些把耶稣杀死的人，圣经称他们为无法之人，或是新译本翻成不法之人，英文叫 lawless， 也就是他们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因为世界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所以主耶稣被卖被杀，他是神的旨意，从上帝隐秘预定的旨意来看，他是神的旨意，但从上帝显明命令的旨意来看，他犯了十诫，所以他不是神的旨意。包括路加福音22:22也讲得很清楚，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不因为这是神的预定，所以犹大就没有罪，好像我们要感谢犹大一样，哦，犹大谢谢你，还好你卖了耶稣，不然我们就没有救恩这样子。之前看过很好笑的影片，几年前，就是他就是哈，想象阿诺斯瓦辛格回到过去，然后他为了保护耶稣，就把犹大干掉，这样嘣，犹大干掉，然后耶稣很紧张，你不可以把犹大干掉，不然这样我就没办法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好像犹大有功劳一样，好像一定非犹大不可一样。对，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是神的预定，但是那些杀害耶稣、背叛耶稣、卖耶稣的人，仍然是违反神的旨意，仍然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上责任。好，下一章，约瑟，创世纪求约瑟，拿到一个彩衣就很。没炫耀这样，所以哥哥们就很嫉妒他，觉得爸爸比较爱他，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请问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 又变一个 他要去埃及 是也 是被卖出去， 所以是也不是对吗？对，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创世纪50:20，我们一起念清。 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所以约瑟被卖到埃及，一方面是出于他哥哥们的邪恶，他哥哥们的嫉妒、自私，他们没有爱人如己，所以就出于嫉妒把自己的弟弟卖到埃及，是出于人的邪恶，违反神的明显的命令的旨意。但同时，这件恶事是出于上帝全权预定的旨意。上帝是全权全能的，他有能力。借着人的恶意来成就他的美意，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的两种旨意，两种旨意不冲突。即使我们的脑袋有时候很难理解，上帝既预定一切，但是人又要为自己所做付上一些代价，而人在主观上也有自由意志，这两者要怎么调和，会觉得有点冲突。这样我告诉你，你们感觉到冲突，我也感觉到冲突，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同时肯定上帝的这两种旨意，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怎么样调和，所以不必调和，就是接受 A 也接受 B。 我们不要因为要接受 A 就削弱冲淡了 B， 也不要为了接受 B 就否定削弱了 A。 两者上帝预定全权的旨意跟他命令还有显明的旨意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如此的接受。好，下一章。好，接下来我们要讲隐秘的旨意，未来你要嫁娶谁？未来你要做哪一份工作？未来你会不会考上研究所？等一下我出去会被车撞死，这是上帝隐秘的旨意，因为它还没有发生。隐秘的旨意我们基本上是无法得知的。雅各书的4:4-16，我们一起念清。 其实你们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数千小时就不见了。你们时常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一张谎夸口，但这样夸口的是恶的。 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说到，明日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意思就是什么时候消失我们都不知道。云雾来的时候就来，不见的时候很快就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全在乎那创造我们管理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如果今天主要把我的生命取走，主可以这么做的，而且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这么做。然后15节说到，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你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这代表这雅各书作者非常的认定上帝的全权，主若愿意我们才能够活着。 主若没有愿意让我们多存留一刻，我们一刻都不能够多活。主若愿意，我们才能做这做那。所以谁说政大的这个团契一定会爆满200个人？我能够讲这样的话吗？我希望，当然我不知道，连我下一刻会不会继续活着我都不知道，更何况其他的事情。然后雅各书16节这里说，你们竟然以张狂夸口，凡张夸口都是恶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他声称他知道明天一定会怎么样，这是夸口，这是张狂。因为只有主知道，也只有主能够决定我们明日如何。所以箴言27章的第一节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生啊，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意思就是一天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 What will a day bring about, you don't know。 所以不要为明日自夸。好，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到底神的旨意是隐秘的那一种还是显明的那一种，我们就会搞得自己非常的灰心挫折。因为隐秘的旨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如果又以为上帝就是会让我们知道隐秘的旨意，我们寻求了半天寻求不到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很恐惧，然后会觉得要么上帝好像不太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要么觉得上帝没有能力引导我，会让你的基督徒生活非常的沮丧挫折。好，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神的旨意，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其实首要需要明白需要了解的不是神隐秘的旨意，而是神显明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神显明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所遵行的，我们在他面前所当尽的义务。但是隐秘的旨意是上帝自己会做的事情，而且必定成就的事情，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显明的旨意就是我们当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明白遵行，也就是写在圣经里面上帝一切的命令跟律法。而隐秘的旨意就是上帝必定做的，我们不应该探究。因为生命记29章29节说，那隐秘的事是属于谁的呢？耶和华神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探究，就算我们探究也探究不到。那如果我们坚持去探究，其实这是不敬畏神的表现，所以我们应当交托。那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软弱，常常会让我们只在乎那些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却不在乎那些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应当遵行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在乎我能够娶到哪一个姐妹，过于在乎我自己有没有操练成为一个爱神爱人未来成为一个好丈夫的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过分的在乎，哦主啊，你要让我去哪一间公司工作，过于我们在乎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在任何岗位上都忠心顺服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好好在乎的是上帝显明的旨意，而不是不断的去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接下来我要来分享5种显明的旨意，就是在圣经里面有5种，圣经里面有特别说这是神的旨意的旨意。当然不只有这些，但是这些是非常具代表性的。我可以这么说，当你愿意好好的遵行神写在圣经里面那些显明的旨意，那么其实关于未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其实都能够非常的讨神喜悦。一个真正愿意遵行神显明旨意的人，绝对不会选择去 playboy 工作。一个真正愿意顺服神显明旨意的人，不管他到哪一间公司，他都会好好的听他老板的话，服侍他的老板。所以我们来看有哪5种。第一个，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上帝要你得救。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请。 愿因万人得救，凡人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死是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所以上帝万人得救，上帝显明的旨意是希望人能够听见福音，回应福音，信福音，以至于能够得救。这是上帝显明的旨意。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那么他就仍然是在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他就仍然是在往地狱狂奔。根据圣经所说的，他就是仍然做上帝的仇敌，并且是可怒之子，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走向地狱。这样子的人，他不可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就已经在神的显明的旨意之外了。这样子，常会有人说， 这个人什么都好，高富帅，人又好，好可惜哦，就是没信耶稣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思维要改变一下，我们需要这样说，这个人他就算拥有了一切，但是如果他没有耶稣，他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今生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够使他进入永生，他今生所拥有的一切，他领受越多，他所带来的审判就越大，因为他领受从神来许多的恩典，但是却忘恩，却没有按照上帝所当得来感谢他、敬拜他，这是罪。所以，这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在座的各位，我非常由衷的盼望，希望你们都是听了福音而真心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并且也真心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至于你能够从罪中得救，免去犯罪而带来的刑罚审判，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最重要的。在你这一生当中，没有什么旨意，上帝的旨意比你能够得救来得更重要。你如果有了耶稣，你就算没有世人所拥有的一切，你仍然靠得主有最大的福气。但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耶稣，就算你拥有世人所珍惜所追求的一切，你仍然跟什么都没有的人一样。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上帝要你得救。第二个，得救之后，上帝要你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算蛮了解的，所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被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5:17-18，我们先一起念这两节，一二三，请。 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而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换句话说，一个不明白主的旨意的人，就是糊涂人。圣经要我们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而主的旨意在这边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18后面所说的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5:19一直到第6:5-7那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19:20，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我用黄字标起来的是代表什么？用黄字标起来的这些经文有什么共通点？ 讲神， 或是讲主，对不对？要么大部分是主，然后有的是讲基督，有的讲父神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自然流露，就是尊主为大，以主为中心，凡事为主做，按照主的方式而做，讨主喜悦，为了荣耀主这样。所以像第一个讲的就是赞美主，然后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然后存敬畏主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首先他讲到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我们是信靠他的，我们是赞美他的，我们会愿意归荣耀给他的这样。好，那下面这几节都讲到人跟人的关系，所以首先讲到夫妻关系，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非基督徒的妻子可不可以也很听丈夫的话？可以啊，我们不要觉得非基督徒的妻子都一定是嚣张跋扈，不一定，甚至很多时候不是。但是差别在于，非基督徒的妻子不可能顺服丈夫像顺服主一样，这只有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才做得到。所以做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都是把人跟人的关系拿来跟人跟主的关系做类比这样。下面讲到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好，所以这应用到明白神旨意就是这样子。你未来会嫁娶谁，其实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找的是不是一个，如果你是弟兄，你找的是不是一个能够愿意顺服你，如同顺服主一样的姊妹？还有你自己，身为弟兄，你是不是愿意爱你的妻子，为你妻子舍己，如同主基督爱教会一样？ 反过来讲，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结婚，你就是一个很容易爱发脾气，然后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不愿意舍己的人，那么不管你娶到再正再敬虔的姐妹，你都一样会得罪神。最重要的不是嫁娶谁，假设今天有 A 姐妹、B 姐妹、C 姐妹，三个都非常的爱主敬虔，跟你未来的方向也都差不多，哇，烦恼要娶谁哦？这样子不用烦恼，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然后娶谁都好，娶你喜欢的，就是这样子。好，下一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你们做父亲的要照主，怎么那么骚动？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点埋怨我们的父母不太好这样子？他说：“哦，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出生在某某家庭这样？觉得好像别人父母更好，不只是国外月亮比较圆，好像别的家庭的月亮也比较圆这样。”但是重点是，主的旨意不是要你选择家庭，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是主显明的旨意就是要你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只要你父母对你讲的没有违反圣经，你就好好听他的。当然我现在讲的是处于孩子的状态啊，你们各位都已经成年了，所以当你们成年了之后，就不必再像当孩子的时候一样要凡事听从。因为这边讲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对象是那一些仍然在父母的养育之下的儿女。现在你们如果都已经独立了，成年了，基本上就不在第一节那里的规范之下，这样跟今天重点没有关，就提一下。这样做父母亲的，如果今天你是做父母亲的，你也不能选择你的孩子，但是你可以选择顺服主那显明的旨意，就是按照主的教训警戒来教导他。不管你的孩子是圆是扁，是健康或是有残疾，都不是重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按照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好，再来第五节到第八节，跟你们做学生的还有已经在上班的是有非常绝对的关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又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必按照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同样的，今天你到哪一间公司，你做哪一份工作，不是这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这么重要，听得出来这差别吗？不是最重要的，它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帮哪一个老板做事，你帮郭台铭做事也好，你帮志浩哥做事也好，你当学生也好，当你当学生的时候，你的权柄是谁？就是学校，可以说是你的老师这样子。重点是听他们的话，就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同样的，今天对学生来说，不管你选哪一堂课，你当然可以选你喜欢的，但更重要的是，不管你选到什么课，老师教的烂也好，好也好，你愿不愿意好好的乖乖的坐在教室上课，顺服这上帝现阶段所给你的权柄，就是学校，好好的坐着上课，而不要随便的翘课。好，做主人的现在应该没有当老板了这样，所以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同样的，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同样的原则是一样的，主人对待仆人老板对待下属的，应当是要善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主人跟仆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同样是在主仆的关系当中彰显我们有一位主，尊主为大。下一章。好，所以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你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任何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跟神的关系，都是以主为中心，顺服主，听主的话，荣耀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上帝要你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请。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情。让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反面来说就是远避淫邪。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圣洁？因为主是圣洁。是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们是圣徒。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今天你的生命成熟到什么程度，你可能觉得你还不错，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还在很大的软弱罪恶当中，无论如何，圣经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为圣徒，包括哥林多前书这些人，保罗开宗明义就称他们为圣徒，即使称完圣徒之后后面一直骂他们，但是保罗仍然称他们为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圣徒，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已经完全圣洁，而是因为那完全圣洁的基督，他将他的圣洁、公义、救赎赐给你们，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基督里被上帝看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在我们的地位上已经是圣洁的，所以上帝才接纳我。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仍然没有完全的圣洁，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污秽和罪恶。所以我们当在这一生不断的跟罪恶征战，不断的追求圣洁的生活。对弟兄来说，你要常常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要常常在主面前去交账，就是说我在过去这一周，我的眼睛是否好好的保守，没有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没有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这样子。对姐妹来说，或许跟弟兄 的试探比较不一样，但对你们来说，不节制的欲望，或者是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自我形象建筑在别人对你的看法上，这某个程度也是不圣洁，因为主已经称你为圣徒了，你应该用主的眼光来看你自己，而不是用别人的眼光。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这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不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恩典当中能够追求保守我们的身子。你不会完美，你在这一生当中都不会完美，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才会身体直到你见主面那一天，你才会完全不会再犯罪。但是我们今生今世是从不完全迈向完全，不会完全的完全，但是却不断的迈向完全。好，所以这是第三个，上帝要你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上帝要你行善受苦。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请。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好，下一段，请。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是非常令人惊讶一段经文，因为前半部说你们蒙恩，哇，听起来好正面好棒这样，但后面竟然说并要为他受苦。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换句话说，受苦，为主耶稣受苦，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之一。你蒙恩的一部分不但是得救，也是在你得救之后为主受苦。然后彼得前书那里更进一步的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此的此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行善受苦。我们为了讨神喜悦，所以我们受苦。这包括很多，比如说你为了向人传福音，然后你愿意忍受别人对你负面的回应、冷淡的回应，你愿意忍受那一种要去跟陌生人开口的紧张、尴尬的不舒服感。比如说像对我们当中有一位很不容易的弟兄，他为了要坚持不拿香而遭受妈妈非常大的逼迫，以泪洗面，有吗？ 有 反正你妈以泪洗面嘛。我们行善受苦，行善为主基督行善受苦，这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旨意之一，这样。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不是自讨苦吃，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预期，上帝对我们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在世敬虔度日的时候，我们会受逼迫，我们会受痛苦，跟这个世界征战，跟我们里面的罪性征战，跟撒旦魔鬼的攻击征战，我们是会受苦的。所以信耶稣绝对不保证你会否极泰来，信耶稣绝对不保证绝对不保证你会逢凶化吉，信耶稣绝对不保证你病一定会得医治，信耶稣绝对不保证你不会遇到经济的困难，信耶稣绝对不保证你不会失恋。非基督徒所会遭遇的一切苦难，基督徒都可能遭遇；非基督徒所不会遭遇的一切苦难，基督徒不保证不会遭遇。基督徒保证不会遭遇的一个苦难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震怒、审判、刑罚。这应该是我们 讲什么？我们这应该是我们最感到安慰跟感恩的这样子。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信耶稣就会免去那一些的苦难，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那最大的苦难，他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挪去了，就是地狱的火，就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来的咒诅刑罚，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也因此我们能够有力量去为主受苦。我们为主受苦的原动力是因为基督爱激励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先为我们受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在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中你受苦了，哇，你虽然难过，我也为你感到难过，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哭，但是同时你可以看为喜乐的，你也应该看为喜乐的，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遭受大试炼的时候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考验就能够产生忍耐。所以这是主对你的旨意，为要叫你越来越像基督。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但下面可能不一定这么熟。下面所讲的是就是那些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然后神预先定下要叫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样式。所以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不只是那一种哎呀不小心错过一班飞机然后那班飞机就坠毁了，感谢主我没有搭上那班飞机，这样子这种好像让我觉得逃过一劫，这个当然是啊，但是你怎么解释在飞机上那些？好，我讲不是这个，重点是万事互相效力不一定是让你很舒服，万事互相效力有些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是叫我们受苦，效法基督受苦，为了基督受苦，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流泪但却是常常喜乐，能够来面对苦难。好，注意，行善受苦不等于自讨苦吃。有些基督徒哈，就是有一种可能是被虐狂的心理，或者是觉得上帝是虐待狂，觉得上帝的旨意一定就是不要我幸福，一定就是不要我快乐。比如说会 很喜欢运动的人，会不会觉得、哦、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就是要我出个车祸然后以后再也不用打球了这样子。比如说有些弟兄会不会觉得、哦、上帝就是要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生，然后姐妹会不会觉得、哦、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嫁一个 有体臭的男生，不太喜欢男生，这样子才叫敬虔。我希望你不会这样想，上帝未来隐秘的旨意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在许多事上都给你有很大的自由。姐妹们，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有体臭的弟兄，你就不要嫁给他，就是这么简单。弟兄们，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有某一些特质的姐妹，你可以选择不要嫁他了，这也不是犯罪。所以不等于自讨苦吃，行善受苦是当我们真的带着敬畏神去顺服神的时候，然后一些无可避免的苦难，比方说传福音，你不能因为怕吃苦你就不传福音，还是要传啊，那这种苦难就是无可避免的。比如说为了信仰坚持不拿香，这种是无可避免的苦难，那 这就是靠主坚持，然后相信主的赏赐是大的，赏赐可能比我还大的，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好，所以第四个，上帝的旨意是要你行善受苦，但是受苦不等于自讨苦吃。第五个，上帝要你常常喜乐，以他为乐。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请。 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这里也是很清楚说，神在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里我只讲喜乐，因为不住祷告跟凡事谢恩，刚刚圣灵充满，应该都已经有包含在里面，所以我只讲喜乐。然后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基督徒的喜乐跟非基督徒所理解的快乐是不太一样，对，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喜乐跟基督徒所理解的快乐是画上等号？基督徒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甚至超越感觉的，而我们的喜乐是在主里面的，靠主。它的英文叫做 in the Lord，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的喜乐，也就是以主为乐，以神为乐，以主他自己为你最大的满足和快乐。靠主喜乐，有些时候你的主观感觉不一定那么好。想一想主耶稣，当他在客西马尼园在上十字架前的那一刻，经文里头的描述是耶稣他说，我心灵痛苦难过的快要死了，他的汗非常的大滴， 从这经文的描述里头，你不会觉得他是快乐在当下，当然也不会是耶稣，绝对不是被那话说我要上十字架太好了，不会的。耶稣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这样子，他面对要上十字架与父神隔绝，他也是感到无比的忧伤，比世人所能够想象的忧伤还要忧伤无数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因耶稣在那个时候仍然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喜乐是神的命令。如果喜乐是神的命令，那么我们绝对可以有理由相信耶稣在任何一刻他都是喜乐的，即使是他在最忧伤最难过的时候，他仍然在他父神的掌管之下，他仍然因着他能够顺服他的父神而感到无比的喜乐。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无论环境如何，我痛失我所爱的，我想要的我得不到，别人看不起我，我为自己定的计划失败了，但是我有那爱我就爱我到底的主，我就能够常常的喜乐。虽然好像是忧伤的，是的，会掉眼泪，是的，会哀嚎，但仍然是喜乐的。基督徒的喜乐跟忧伤是可以不冲突的。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基督徒的喜乐跟忧伤是可以同时并进的。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喜乐，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在寻求我们未来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喜欢的，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让任何你所喜欢的人事物取代上帝成为你最大的喜乐。诗篇告诉我们，诗人他这样说，我的喜乐不在主以外，然后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然加增。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则我们所爱，但是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上帝所造人事物取代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否则那些人事物再怎么美好都成为我们得罪上帝的偶像，都成为我们得罪上帝的偶像。这样，所以上帝的旨意不是叫我们哦，工作要工作好痛苦哦，不是有些人他们蒙召当传道人，然后觉得哦好痛苦哦，我去神学、哦、好痛苦、哦，我什么都好痛苦这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或许他不一定这么适合去当传道人，不一定这么适合去念神学院这样子。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喜乐。好，下一章，所以做个小结。诗篇三十七篇四到五节，我们一起念起。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哇，这经文会不会觉得很阿拉丁神灯这样？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将你心里所求赐给你。哇，我以耶和华为乐，所以我心里想要什么？我想要中200万的发票，上帝就赐给我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绝对不可能。这段经文的正解是这样子：一个愿意全心的以神为乐的人，神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心里所渴望的这样子。所以一个真正以神为乐的人，他心里所渴望的基本上也会是主的渴望。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可以知道上帝怎么做，而是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我今天想要去台积电工作，我也像上帝这样求，但是我深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我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就算上帝今天没有带领我去台积电工作，上帝带领我去随便讲 联华电 啊，烂一点好不好？智浩电， 台积电，台积电， 随便点， 高压电，高压电。 我也就算我心里面原本所期待的没有达成，上帝没有这样带领，我也因为我以神为乐，所以我就能够以上帝最终的带领跟旨意为我最大的满足和快乐。我不会觉得上帝一定要按照我的期待去达成。这样一个真正以神为乐的人，他会愿意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降服在主的面前，他会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不是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是为主做，靠主做，并且他愿意把结果交托给神，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仍然以神为他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只要你恒常的操练显明的旨意， 那么在其他的事上，基本上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真的。只要你愿意好好的，只要你确定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得救了。只要你愿意平常好好的操练，被圣灵充满，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只要你愿意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虽然不完美，但是你愿意不断的悔改。只要你愿意靠主常常的操练喜乐，只要你愿意，还有一个什么？ 行善受苦。 啊？ 行善受苦。 只要你愿意行善受苦，而不是逃避苦难。只要你这五点你都愿意好好的操练，恒常的操练，虽然不完美，但是愿意持续的成长操练，那么那一些未来隐秘的决定，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即使上帝没有告诉你直接的答案。上帝在意你是怎么样的人，过于你做哪一些决定。讨上帝喜悦的人，基本上所做的决定都会讨上帝喜悦。一个在还没有结婚就愿意好好的爱神爱人的弟兄，他不管娶哪一个姐妹，他都会好好爱她。一个愿意好好的操练顺服的姊妹，还有操练敬重的姊妹，她不管嫁给哪一个弟兄，她都好好的敬重她，顺服她。一个在还没有进到公司以前就愿意好好上课不翘课，愿意在打工的时候就好好的服侍他老板的人，他不管未来进到什么公司，他都会讨上帝喜悦，都会荣耀主。好，所以这是小节，重点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做哪一些决定。当然未来我们面对许多不同的决定，我们总要做决定，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好，以下提供一些原则。第一个，祷告。你需要祷告求智慧和敬虔的心，请注意这个哦。祷告祈求的是智慧，还有一颗敬虔的心，也就是刚刚那五点，你愿意好好操练就是敬虔的心。但是祷告并不是去祈求说，上帝你告诉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第一大点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未来隐秘的旨意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基本上来说，我们不知明日如何，上帝基本上来说不会告诉我们明天会怎么样。上帝使用的一般方式是让我们按着他显明的旨意，就是圣经所写的，并且透过我们的智慧去思考评估，配合我们敬虔的心去做出大大小小的决定，并且在各个决定当中都去荣耀神，以神为乐，并且把结果交给神。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不要去求什么，哦，上帝你现在就告诉我未来我该怎么做。基本上这种祷告你求不到什么东西的，就算你真的有什么感动，那也不能代表什么，那也不能代表什么。好，所以箴言三章七节这样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敬畏神跟好好的用你的脑袋去评估思考，用你的智慧，两者是不冲突的。往往基督徒会有一种不太正确的观念，觉得真正的敬虔就是要哇，单单的寻求神，哇，进食祷告，然后听听上帝对我说什么，然后就会觉得用脑袋去思想评估，做什么 SPP， 做什么 DB 对吧，都会觉得那是比较次等的，比较不属灵的，比较是属事，靠自己的方法这样。哦不，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智慧跟敬虔是不切割的，真正的敬虔一定会好好的使用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也一定是敬虔的人，因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第二个是善用你的智慧。箴言的一章一到七节，这里圣经肯定智慧的角色。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 赐予我们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语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的人应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的愚民，使少年人有智慧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让我们不要做愚妄人，让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智慧也是上帝所赐的，我们能够有脑袋去评估各样的状况，做出合适的决定，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要轻看它。这段经文里头提到，我们要分辨通达言语，然后领受智慧，然后知识、谋略、增长学问、智谋，这一些都是上帝所给的，我们应当好好使用，而不是摒弃它。 然后好像觉得摒弃智慧就是比较金钱比较属于错，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所以不要把理性智慧跟上帝的旨意对立，上帝的旨意，上帝隐秘的旨意，很多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就是透过我们有金钱的态度以及我们的智慧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做出讨他喜悦的决定。第三个啊，第二个还没结束。所以善用智慧具体的应用，其实你可以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对什么有热情？或者可以这样问，你喜欢什么？你渴望什么？所以我刚才说，只要你好好的操练神显明的旨意，其余的隐秘的无关乎对错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喜欢的，做你想要的。但 A 姐妹跟 B 姐妹哪一个比较适合我？选你喜欢的就好了，就这样啊。前提只要他合乎上帝显明的旨意就可以，然后你自己也要合乎。A 公司 B 公司哇都给我 offer 怎么办、啊、选你喜欢的就好了。你要选薪水比较高也没有问题啊，因为薪水比较高啊，钱拿来荣耀上帝嘛，这没有错。有时候基督徒可能会啊拿来讲好胜数二分。好，第二个是你擅长什么，因为你喜欢的或是你渴望的你不一定有能力做这样。好，比方说我今天突然我说哎呀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要当医生这样子，请问这会不会是上帝的旨意？99.9999%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因为我有热情，有什么用？我没有受过医学院的训练啊！你敢给我看医生吗？你敢来看我的门诊吗？对，那就算不擅长，我们要问有没有机会可以培养其他能力。有时候你对一件事情有热情，但是你当下没有这能力，那不一定代表你不能做那件事情，但前提是你有没有机会去收装备，去学习这样的能力。好，比方说。好，有人说他想去非洲布吉纳法索宣教，他有这样的感动，但问题是他不会法文，布吉纳法索官方语言是法文，这时候学语言我想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对，因为很多宣教士当然也都是成年之后嘛，花个三五年的时间啊，就是去学语言。像碧芬姐这次跟我们去日本短宣，碧芬姐她那时候去日本短宣的模式并不是她本来日文就很强咯，她基本上在台湾大概只学过50音吧，她是去日本才学的，头两年很辛苦的学，但是后面6年就可以好好在那边服侍这样子。所以像这种情况是可以，但如果像我刚刚说当医生那种状况，我现在已经28岁，我小孩已经快2岁了，然后我第二个小孩快在半年就出生了，我们可能再花个7年的时间去读医学院，然后再花个5年的时间去拿到专科执照，然后当医生，基本上不太可能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智慧去评估的部分。好，在第三个是环境是否允许。即使你有热情，你有意愿，你喜欢，然后你有能力，但问题是环境不允许。那这个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哦主啊，我好喜欢这个姐妹哦，我觉得我也蛮进钱的啊，我觉得她也蛮进钱的，我们人生方向也蛮合乎的啊，她就是你为我预备的吗？问题是人家不要就没有啦，对不对？你不能说她不要，她说哦，上帝是把你预备给我，因为我们看起来上帝显明的旨意这么的合乎，所以你怎么可以逃避上帝的旨意这样子？他如果不愿意就没有了，因为环境不允许。那我们也必须分辨这个环境是可抗力的或是不可抗力的这样。比方说比方说像参加短宣，好，那短宣像比如说有的像非基督徒家庭的，那可能爸爸妈妈会不准他去啊什么，好，这就是一个环境好像出现拦阻了这样。那这时候你能不能去沟通呢？他不让你去就一定代表上帝不要你去吗？会不会有可能是爸妈出于对短宣的误解，出于对你信仰的误解，所以他会担心你就不让你去这样？有没有可能你透过沟通之后他们就会比较愿意让你去？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分辨环境的困难是否是可抗力或不可抗力。如果它是不可抗力，那么你真的就必须说起码在这一刻那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找工作也是嘛，你没有拿到 offer 就没戏唱啦，就是这样。好，下面两点很重要，不要把自己的渴望跟上帝的旨意对立。刚刚我们提到那段经文，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必成就你心里所渴望的这样子。上帝的旨意跟你的渴望不一定这么冲突的。我们一再的讲，只要你是一个对的人，只要你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只要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只要你愿意好好的被圣灵充满，只要你愿意操练靠主喜乐，为主受苦，追求圣洁，那么你心里的渴望就会是讨神喜悦的。你不管做什么都基本上会讨神喜悦，你也绝对不会去选择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操练到5点的人会故意去选择卖毒品，说哦主啊，我为了 荣耀你，所以我靠着卖毒品来荣耀你，不可能，就已经违反神显明的旨意这样子。对，所以不要把你的渴望跟上帝的旨意对，也不要觉得上帝的旨意一定就会是你不喜欢的，不一定，有时候是，但基本上来说是不冲突的。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一些，比如说摩西啊，上帝呼召他出来，然后他是很痛苦、很不情愿这样，那不是一个原则，那是一个事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两个东西，一个是叙事性的经文，另外一个是原则性的教导。叙事性的代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典范，不足以成为一个我们效法的对象。但是原则性的教导，包括爱神爱人，你要追求圣洁，这是原则性的，我们需要遵行，需要顺服，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讲，上帝的旨意跟我们的渴望，跟我们敬虔的渴望是不会相冲突。第二个，不要圣俗二分。当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不要觉得那一些直接跟传福音、造就门徒，还有读经祷告相关的才是神的旨意。好，我举个例子，假设今天你要找工作，未来你要找工作，那么你找的工作一定要非常的跟传福音、造就门徒有关，才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一个工作它跟传福音、造就门徒真的很难有什么直接相关，比方说你当工程师，然后你整天要在无尘室里面，你根本不可能向人传福音。比方说你未来当急诊室的医师，忙都忙死了，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直接向人传福音。难道这就代表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是吧？不是，答案应该不是这样。因为任何职业、任何事情，只要你是为主做、靠主而做，上帝都一样喜悦，都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今天没有哪一个工作，没有哪一件事情啊，不是出于上帝这样子。好，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崇安姐就是我太太，她在家里辛苦的帮郭雅乐我女儿换尿布，跟我今天在这边分享信息，在这边讲到，只要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上帝都一样喜悦，没有分贵贱，没有分圣俗，没有说、哦、我这边的比较属灵，换尿布臭臭不属灵，没有这回事。甚至我可以这样讲，崇安姐为她的女儿换尿布这么一件人家看不见不起眼的小事，她只要愿意好好的为主做，都比起我在这里，然后我把这个讲台当成舞台炫耀自己，她都比起我来得更讨上帝喜悦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不要圣俗二分。今天如果上帝带领你去做一个工作，跟传福音造就门徒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也不必觉得你比较俗，你也不必觉得你比较次等，你也不必觉得那一些像郭志浩哦，可以在那边讲圣经是比较属灵的，没有，都一样，为主做的都是好的。当然，即使你的工作跟传福音造就门徒没有直接的相关，你还是有传福音造就门徒的责任，只是那未必落实在你的工作时间这样子。对啊，对一个医生来讲，如果你去看他的门诊，然后他不给你问诊，不给你好好开药，他在那边跟你传福音，你作何感想？庸医嘛。然后马上被砍不认啊，苹果日报什么的。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不要圣俗二分，医生好好的把基督徒医生好好的把病看好，这同样也是彰显主的荣耀。一个清道夫好好的啊，基督徒的清道夫好好的扫地，他是爱邻舍啊，爱他的那个、啊、国民啊，然后他也是在荣耀神啊，这样子，这跟我在那边所做没有什么优劣之分这样子。所以端看上帝带领你去做，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做什么，都为了神的荣耀而行。第三个，参考别人的智慧。箴言15:22，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19:20，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智慧来做出好的决定，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有智慧，同时上帝也是透过其他人的智慧来使我们更有智慧。上帝透过其他人的谋略，让我们所做能够成功。所以当你在面对未来隐秘的旨意，你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鼓励你不要自己躲起来做决定，让你身边的信徒群体，包括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成熟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老，然后团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知道，一起为你祷告，一起给你建议。我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决定，基本上都不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包括我当年要跟传姐交往，我也是第一时间让我的辅导知道我喜欢他，你有什么看法这样子。好 OK， 再来第四个，凭信心做决定并将结果交托。真正的信心是相信上帝他自己，而不是相信结果会怎么样子。 往往我们会对信心有一种误解，就觉得、哦、我相信未来我一定会怎样，觉得那样子才是有心。可是不是，信心的对象不是结果，信心的对象是那位绝对可靠的上帝。结果不可靠，结果没有保证的，只有上帝是有保证的，上帝是可靠的，只有上帝知道而且决定你的结果。所以你当信靠的是这位统管一切的上帝，而不是那一些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结果。所以像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就会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年前啊、展立就是毕业的一个学长，那时候他们系上有一个同学，他得了不急性的什么病，然后反正在医院住了大概三四天就过世了这样子。那在他病危还没有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啊、同学就会在 Facebook 上为他做一件事情，叫做集气。然后他们会一直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某某，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我们一起为你集气，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这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集气，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个一定会没事的结果。但是最终的结果仍然很遗憾，是这个同学他过世了这样子。那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会不会有时候也像非基督徒这种一厢情愿的 feel 而已？还是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建立在这位可靠的上帝，不管结果怎么样，上帝总是爱我，而且对我的生命有最美的旨意。我们所当信的是上帝他自己。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能够透过约瑟哥哥的恶念来成就他的美意，使得以色列整个能够从饥荒当中得救。同样的，上帝也能够使用在你生命中的坏事、虽是鸟事，来使你得着益处。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会搞砸，但是你绝对不会完蛋。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做一些不太合适的决定的时候，会的，会有的。但是你可以有信心的相信一件事情，你绝对不会完蛋，因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为你的好处效力，那么就永远都会是这样子。你会做错决定，甚至你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上帝绝对不会错，他能够使用坏事来成就你的益处。好，最后我们要来看几个不可靠、不恰当的寻求方式。第一个，听到神对我说话，或是看到异象。我在信仰成长过程当中，我常常会听到我身边的一些基督徒的长辈，不管是辅导也好，或是其他的学姐学长也好，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哦，上帝告诉我什么，哦，上帝告诉我这个，上帝告诉我那个，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甚至我会听到有些基督徒说，嗯，跟神的关系要够好，够亲近，你才会听到上帝直接对你说话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期待，觉得哦，所以当我信主越来越久，当我越来越爱神，跟他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能够越来越常听到上帝直接对我讲话，让我听到一段话，上帝借此提醒我、引导我这样子。但问题是，这样子的方式真的是圣经要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方式。好，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异象跟声音是从上帝而来？你怎么知道？我想我们或多或少会有这种经历，觉得脑袋出现一些意象啊、意念啊，或者是、哦、好像听到一些声音这样子。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直接对你讲话？上帝直接赐下那个图像给你，你怎么知道？我常这样问一些有这种经历的基督徒，往往得到答案就是、哦、因为我相信啊，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上帝告诉我的、啊。其实说到头来，都是个人主观的感觉，都是个人主观觉得是，那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没有任何的保证，没有任何证据说那一些经验一定是上帝直接的说法。好，那圣经有人就会说，圣经里面有许多比如说使徒们啊，然后圣灵就不准他们去某些地方传福音啊，然后圣灵告诉他要怎样怎样啊，然后就会更多嘛，上帝直接对人说话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所以我也可以这样去追求听到上帝的声音。好，对此我们需要这样子去解释。一样，圣经的叙事跟原则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你所看到的那一些直接听到上帝说话，上帝透过这样的方式引导人的，都是叙事性的经文，没有任何例外，都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而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历史，不保证现在就一定会发生，也不代表我们就要效法。我们要效法的不是过去的人曾经做过的事情，我们要效法的是圣经里头明显 的原则性教导。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性教导从来没有哪一处经文应许上帝会用这种方式来带领我们，也从来没有哪一处经文命令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反而圣经讲的是反面的，就是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再来第三个是特殊启示已经封闭了，再也没有别的启示。我甚至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基督徒说、哦、上帝启示我什么，上帝对啊直接启示我什么这样。好，我们来看这三段经文，生命记的四章二节，我们一起念起。 祝福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像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好，下一节。 因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决议的争辩。 好，第三节。 不像一切并见证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 这三段经文是非常关键的，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已经结束的经文。神的启示分两种，一种叫一般的启示，就是只透过神透过大自然让我们知道他存在而且他有能力。另外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也就是圣经还有主耶稣他自己。那么特殊的启示已经封闭了，因为生命记这里说神所吩咐的话你们不可以加添，你们不可以加添，神所吩咐的话就是这一些新旧约，当然那时候这边是旧约圣经所讲，但是也同样适用于新约圣经。我们不可以在神已经吩咐的话之外再加添其他的东西，然后说这是神讲。再来第二个，交付圣徒的真道是一次 once and for all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once and for all 是一次就已经交给我们，没有别的新的了。再来第三个，启示录是所有新约圣经里面最晚被写成的一卷书，使徒约翰所写的。那最后的倒数第三节那里就很严厉的警告，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些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上帝严厉的吩咐警告我们不可以在他已经有的启示已经说过的话之外再加上其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除非圣经有说耶和华如此说，除非你所说的话是圣经的话，否则没有哪一个人有任何的资格说我现在所说的话就是上帝对我说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上帝现在对我说话就是这一些，除非那句话是从圣经而来，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加添神已经所讲所吩咐的。好，下一个。第二个，圣经是足够是完备。往往基督徒会去寻求一些圣经以外的引导或启示，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圣经是足够的，是 sufficient， 是 complete。好，那我们来念这两段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请。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神性的事赐给我们。 好，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所追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更近前，我们希望我们有近前的生命，而一切关乎生命近前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不需要再追求其他的。然后再来第二段经文，请。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他可以叫属神人得以完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完全跟各样是很重要的，这代表圣经是足够的。我们只要有圣经，我们只要好好的遵循圣经里头的命令，按着圣经所讲的这位上帝，好好的依靠他，善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就足以能够活出敬虔爱主的生命，不需要在其他圣经以外上帝的引导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认定圣经是足够的，我们也需要清楚圣经已经结束了，再也没有别的启示了。那这样不是讲、哦、内心的感动啊，不等于上帝直接的说话这样。我们有时候内心会有感动，对不对？内心会有感动，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你内心的感动不一定是上帝直接对你说话，应该说不等。上帝直接对你说话是说你真的听到一句话上帝对你讲，但是你内心的感动是说你内心有一个冲动，有一个热情想要做某一件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上帝直接对你说话那已经是接近启示的东西这样，但内心有感动那就是一个感动这样子。好，比方这样讲，今天我看到一个老婆婆，我举例啊，一个老婆婆啊，她在那边，她在拜偶像这样。好，那这时候我的心里我就很有感动，想要去跟她传福音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感动。但是我不能说、哦、上帝对我说话，上帝叫我去跟这老婆婆传福音。就算你真的好像感觉到有一句话说只好去跟老婆婆传福音，这也不代表什么，这也不能够代表上帝就直接对你说话这样子。比较保险安全的做法是，你就说那是一个感动，那是一个意念，然后只要这个感动是好的， 你就去做啊，没有问题这样子。我们的感动上帝有可能是上帝给的，只要是好事，只要是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都可以说是上帝的感动这样。比方说、好， 我觉得大家需要分清楚两件事情。好，我今天说我有感动想要去向人传福音，这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一定是。因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好叫我们可以立志行事。所以我想传福音一定是从神的感动。好，但如果我今天说我有感动要去非洲宣教，这个感动一定从神来吗？不一定。原则怎么分辨？就是圣经有没有讲，圣经有讲的东西你想去做，这基本上一定是从神来的感动。但圣经没有讲的事情你想去做，不一定。你就是有感动，然后你就按照刚讲的原则，那五点好好操练，按着你的智慧做决定，要做就做，然后等到你真的做成了，你再来说那是上帝给你的感动这样子。我们不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一直说哦，上帝感动我干嘛干嘛，上帝叫我要干嘛干嘛，结果到最后事情没有成，怪谁？怪上帝吗？对，所以内心的感动不等于上帝直接对你的带领这样。我们需要查验，那查验怎么查验？其实就是你就去做就对了，那等到做成就说哦，感谢主，上帝这样带领，避免妄称主名的罪。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不知不觉的在犯十诫的第三诫，就是妄称主名，太泛滥的使用上帝的名号，太泛滥，太随意，太不警醒的一直说上帝告诉我这个，告诉我那个，上帝带领我做这做那。包括有些人会喜欢发预言啊，说什么哦，中共要来血洗台湾啊，所以这是若干1998年的时候，有一个声称自己是先知人，就说上帝就是要兴起中共来血洗台湾啊，所以大家赶快移民，很多人就移民去贝里斯这样，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那些人把房子什么都卖掉了，就一贫如洗这样子，怪谁？怪上帝吗？所以在你还没有确定那件事情成的时候，你就说我有这样的感动，然后我也按照我所能够做的努力的评估，我也操练的那五点，然后我就凭信心做一个决定，并且我相信上帝在掌权，我就把我的结果交给他，这样就好了。你就做你要做，做你喜欢做的，带着爱神敬畏神的心去做，这样就好了。不必一定要好像要讲个上帝的名号为你背书，这个决定好像才比较有效力一样，不需要的。我再讲一个例子，比方说我跟淳安姐，算这件事情有点好笑，就是说我现在跟他交往，然后我也是很认真想要跟他结婚这样子。但问题是在我们结婚以前，我跟他其中一个有没有可能被车撞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能够很斩钉截铁的说，上帝就是100%预备你做我未来的妻子。我没有资格这样讲，因为我不知明日如何，我连我明天会不会活着都不知道，更何况是他会不会是我太太。我只能够这样说，目前我已经努力的寻求评估，我也好好的祷告，我也认为我适合结婚，我也认为你适合结婚，我也认为我们很配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一起吧，我们迈向婚姻吧，感谢主。直到我们真的踏入了礼堂那一刻，我才能够真正确定啊，阿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之前我都必须要把最后的结果交给神，这才是真正信靠神敬畏神的表现。真正的信靠神不是去保证结果，而是你愿意把结果交给神，即使结果不合乎你心意，你仍然愿意爱他，你仍然愿意信靠他是全权的，他有美意这样子。好，再来第二个，心里有平安。很多人会用心里有平安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样。约拿有没有读过约拿书？约拿书他逃避上帝的旨意，不愿意去跟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然后他就跑到一艘船上，他就平平安安的睡着了。他是平平安安的在逃避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这样子。所以心里所谓的平安，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隐秘旨意的决定要素这样子。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是堕落的，我们每一个层面都受罪恶影响，这样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你的 feel。也是堕落的， 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不合事实，对吧？我要问你们，你们哪一次福音奇袭的时候告诉我每一次我感觉都超好的？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每一次我福音奇袭我是超兴奋的，我迫不及待要跟那些正大的走向灭亡人传福音，这样子我 feel 超好的？应该没有吧，起码我不是这样。每一次去福音奇袭，其实心里面都是觉得就是很紧张啊，然后觉得哇好困难哦，然后不知道平常口不会干不会燥，然后福音奇袭就开始口干舌燥，然后开始觉得肌肉僵硬，这样子感觉不可靠，这样我们感觉是堕落的。然后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啊，不等于 feel 很好。你可以想耶稣，你看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样子，你觉得他所拥有的平安跟我们所理解平安一样？他一定有平安，但是他拥有的那种平安跟我们所理解那种心情非常的安定，非常的 peaceful， 非常的有 serenity tranquility 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真正心里面的平安其实就是你信靠神，你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带领你，而不是 feel 一定很好这样子。好，所以心里有平安不足以成为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下一个，第三个，上帝给我印证。哦，主啊，如果你让我在图书馆三次都跟这个姐妹坐在同一桌，那么她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啊，如果真的跟你坐同一桌三次，一样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种印证就一定是上帝给的？你怎么知道？其实你没有任何根据，你没有任何理由，那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跟上帝这样求，然后我们心里会有点半强迫的，觉得、哦、上帝我都这样求了，然后你就要这样应验。然后很多人就会说，旧约圣经诗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基甸，上帝要差派他去拯救以色列人。那基甸他很孬啊，他很怕啊，所以他就跟上帝求印证，跟上帝啊，我把一坨羊毛放在旷野当中，如果明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只有羊毛是湿的，都是露水，外面都是干的，那么我就相信这是你的带领，上帝也真的给他成就啊。但是他还是没信心，他又再次说，哦，上帝啊，再给我一次印证，如果明天早上羊毛是干的，外面是湿的，那就证明你带领我这样做。很多人就会用这个东西当作例子来为他们这种行为背书，说所以我也要这样求印证，因为基甸这样。同样的原则，那是故事性的叙述，不是原则性的教导。过去的古人所做的事情不足以成为我们现在效法的典范，更何况那个经文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基甸是出于软弱小心，所以跟上帝求这种印证，所以这更不足以值得我们效法这样子。你不应该求印证，你就算求了，真的让你看到了也不代表什么。而且搞不好你真的有这个印证之后，你可能还是没信，说哦，上帝，你给我另外印证来证明这个印证真的是从你而来的，有可能啊。哦，上帝，你真的让我看见这个女生三次跟我坐在同一张桌子，可是我怎么确定这是魔鬼要骗我呢？哦，上帝，你再让我在罗马广场连续三次遇到她这样子，没完没了。这种东西一点都不可靠，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东西来寻求，而且这是试探上帝，上帝没有义务，上帝也没有保证要用这种你所期待的方式来回应，没有。好，再来第四，上帝给我一段经文，特别容易听到，就是在选择未来的配偶的时候，就会说哦，因为上帝透过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就赐给他一个配偶。哦，我也觉得我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就赐给我一个配偶。全本圣经都是圣灵的默示，全本圣经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是上帝对你我这些基督徒所说的话，没有例外，没有哪一节经文是上帝特别拿来对你说话的，每一节经文都一样的重要，都一样是上帝对你说的话，都一样是上帝对我们所讲的情话，没有哪一个是特定的。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寻求啦。如果今天你寻求的时候跳出来经文就是犹大出去就吊死了，难道上帝叫我去吊死吗？对，那所以这都是好笑好笑的例子，你们应该不会这样。但我想强调的是，寻求对于未来隐秘的旨意，请不要用这四种方式，那些方式一点都不可靠，甚至非常的不恰当，可能是僭越上帝的主权，或是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不信靠，甚至不敬畏而妄称主名。你需要做的是好好的操练顺服神显明的旨意，并且把隐秘的旨意结果交给他，善用你的智慧去做合适的决定。最后结论， 好，我们一起来念结论。第一个，请。 先选一片胜利，做对的人，用智慧为隐秘的未来做决定，交托结果，叫人善。 奥古斯丁说：“爱上帝，然后尽管做你爱做的。” Love God and do as you please。我觉得这很适合作为今天的总结。对于未来一些我们不知道该去何去何从的决定，其实这个原则就是总结今天所讲的：爱上帝，这就包含你要荣耀上帝，你要遵行上帝的命令，你要信靠上帝，你要以上帝为乐。然后当你做到这些之后，当你不断的操练这些之后，虽然你不会完美，但是你总是在一个爱上帝操练的过程中，那么其余的你不管做什么决定，基本上你都会讨神喜悦，基本上你都会荣神。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关心我们的未来。主啊，或许也是因为你要让我们依靠你，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你不会让我们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你，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你写在圣经里面的话，并且我们可以善尽我们的责任，勇敢的用你所赐的智慧来做决定，并且我们也能够交托主权给你。主啊，因为我们如果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信靠你。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越来越操练那些基本功，越来越爱你，越来越珍惜你的福音，越来越被圣灵充满，越来越靠你喜乐，越来越行善受苦，越来越追求圣洁的生活。求你透过你所赐的智慧，也透过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他们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做出合适的决定，一起荣耀你，也使别人得到益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有没有任何问题？